趟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声工厂出品。 第二集，哥娶了二嫂以后，朱重八就知道，他大哥、二哥之所以能娶回媳妇，是靠嫁出两个姐姐得到的聘礼。可是轮到三哥就没那么好运了，只好倒茶门去林寨当儿子。这在当时呢，都认为是有些丢人的事情。朱重八自小好强，要面子，他可不愿意去做那倒茶门的儿子，于是便异常的勤奋起来，不仅放牛，还竭尽全力屋里屋外的帮助父亲，希望家境能够有所改善，希望能够攒一些钱，到时候娶一个媳妇儿进朱家。而这呢，也成了12岁以后的朱重八对未来美好生活越来越明晰、越来越巴望的设想。可惜啊，天不遂人愿，就在朱重八16岁该娶媳妇儿的时候，家乡遭到了天灾。这老天呐，整整是一年不肯下雨，庄稼颗粒无收。常言说，祸不单行，旱灾没完，蝗灾又来了，铺天盖地的蝗虫连树皮也给啃光了，紧接着又来了更可怕的瘟疫。这是1343年，离元朝灭亡只有25年，属于元朝的后期。这时候的元朝朝政更加的腐败，原本因为攻占掠夺还算充盈的国库，此时呢已经是渐渐空虚了。为了弥补财政的空虚，元朝政府一面毫无人性地加重赋税，一面卑鄙无耻地大印钞票，本来就一贫如洗的人民连骨髓都给榨干了。第二年4月6号，朱重八的父亲饿死了，9号大哥也饿死了，11号二嫂也饿死了，到了12号，大哥的长子又饿死了。在4月22号这一天，朱重八的母亲也饿死了。从4月6号到22号，短短的16天里，朱重八家里的10口人竟然饿死了5口。眼睁睁看着自己亲人一个个死去， 特别是最最疼爱自己的母亲，也离开了人世。朱重八被灾难惊得目瞪口呆，望着满屋子早已僵直发臭的尸体，想着往日里虽然贫困却也温情浓浓的家，想着母亲曾给他留的半个鸡蛋，一只竹编的蝈蝈，想着曾经是那样活泼可爱的侄儿，朱重八哭了，抱着母亲的尸体开始像狼一般的干嚎，一声一声又一声，一直嚎了整整一天。累了，他就这么抱着母亲进入了恐怖的梦乡。朱重八又悲又饿，抱着母亲冰凉的尸体睡着了。没多久，他似乎听到母亲在哀求他：我的儿，赶快把我们给葬了，入土为安呐。朱重八醒来，一身的冷汗，他瞪大着红肿的眼睛，久久地注视着母亲，然后转向二哥和大嫂说：刚才母亲告诉我要我赶快葬了他。这时候骨瘦如柴的大嫂说道：葬到哪里去啊，哪里有地方葬啊。大嫂呢想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问他二哥，又像是在问自己，说完竟然哭起来了。 二哥，走，我们走。 朱重八拉着二哥来到刘家，他原以为朱家人常年替刘家种地，交了不少租子，他给刘家放牛，把牛养得膘肥体壮，现如今全家死了这么多人，问他要块墓地埋葬人应该是可以的。但是刘家阿德却从门缝里探出头来说道：你父母死了与我何干，你们给我干活，我没给你们饭吃啊。撂下这句无情话，便将门砰的一声关上。朱重八恨得眼珠子是冒火，牙齿咬得嘣嘣响。天哪，难道父母真就这么死无葬身之地吗？他在心里愤怒地喊着。这时候同村的郑兄见了，于心不忍，一咬牙将自己的墓地腾出一半来给了朱家。郑兄给的墓地在半山上，朱家没钱买棺材，就用原来父母睡觉的旧芦席裹了他们的尸身。朱重八和二哥一人背着母亲，一人背着父亲上山去安葬。到了半山腰，哥俩又累又饿，实在是走不动了。而刚好呢，这时候又突然下起了暴雨，他们就把父母亲放在地上，跑到一处山岩下面躲雨。只听见外面风声大作，雷鸣闪电，雨下得非常的猛。朱重八与二哥就躲在石洞里，又冷又饿，疲惫不堪，他很快的又进入了梦乡。他仿佛听见母亲对他说：我的儿，我饿呀，饿呀。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雨过天晴，于是呢和二哥钻出了岩洞，回到放着父母尸体的地方。可是他们已经见到那个地方成为了一座小山，父母早就被埋葬那儿了。哥俩在看着山上冲下来的一堆黄土，一时不知所措。 他哪里会知道，就是因为这场暴雨，就因为山上垮下来的一堆黄土给埋了他的父母，竟然让他给撞上了龙脉，这才有了后来的皇位。这话呀，是后来名扬天下的刘伯温说的，是真是假，这无从考证。在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，想起父母的惨死和没有钱安葬的事情啊，心里很是伤痛，于是就派刘伯温去看一看，找一块好地儿重新安葬父母。这时候呢，刘伯温来到这半山腰看了之后，然后回来说，朱元璋父母所安葬之地，这是龙脉之首，凤云呈祥，朱元璋能当皇帝全靠着龙脉保佑。朱元璋后来呢，竟然也信了，父母的安葬之地呢一直没有动，当然这是后话。咱们却说二哥很快回过神来，因为思念自己的妻儿，看了弟弟一眼，嘟囔着说， 既然已经这样，那我们回去啊。 朱重八摇了摇头，眼里含满了泪水，把在石洞里做的梦又告诉二哥，哽咽着说， 母亲饿，得给他弄吃的呀。 二哥看着眼前的一堆黄土，看看天，看看地，最后与朱重八四目对视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朱重八踉跄着奔跑着，许久他回到父母的坟前，手里紧紧地捏着一些茅草根，他趴在那黄土上呜呜咽咽地哭了很久，直到二哥硬拽着他回去。已经是家徒四壁了，连草木都吃光了，看着两个快饿死的孩子，大嫂不想死啊，为了找条生路，背着一个抱着一个朝着娘家方向走去。二哥对朱重八说， 我们就此分手吧，但愿还能活着再见。 说完抱着弟弟痛哭了很久，然后离开了。一个原本虽然说贫困却也有乐趣的大家庭，转眼间便不复存在了。冰冷的破草屋里只剩下了一个孤苦伶仃的放牛娃，除了瘟疫与饥饿，他已经是一无所有。眼看山穷水尽，可怜天不绝人，邻里好心的汪氏老母看到朱重八身陷绝境无法生存而于心不忍，想让他有碗饭吃，有条生路。思来想去啊，感到做和尚或许能够让他活下去，于是替他备了一份礼物，让自己孩子带上去庙里求情，请求主持收留这个放牛娃。平时做和尚，因为既不能享受天伦之乐，又非常的清苦，愿意去的一般都能如愿，但是在那样的荒在年头，因为做和尚总能有口饭吃，倒也是成了热门的职业。朱重八看着汪氏的儿子拿着礼物走了，泪眼婆娑的跪在他面前一个劲的磕头。汪氏的老母亲抚摸着他的头说， 孩子快别这样，大家都是邻居，我呀也就这点能力，还不知道这主持能不能收留你到寺里去做和尚啊。 朱重八听了心里一阵的紧张，自言自语地说， 难道我真该饿死吗？ 汪氏见他这样，眼里也含着泪水，过来抚着他的头说：孩子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你总会有路走下去的。谁又会料到，朱重八这一路走下去，竟然走上了皇帝的宝座，真是很有一些意思啊。安徽北部的这座寺庙，原本是香火很旺的，可是几年来天灾人祸不断，如今已经是破败不堪了。小和尚抬头看到闪烁的星空，摸了摸后脑勺，毫不犹豫地钻进了即将腐朽的香案。清晨太阳还睡着，小和尚便被饥饿唤醒了。昨天在走向这个寺庙的途中，小和尚便用寺庙的贡品来安慰自己那饥饿的肠胃。他曾不止一次地想象着那香案上的美味佳肴，馋得差点流出口水。没想到来到了希望之所在，反倒是全然的绝望。寺庙里哪来什么饼啊汤啊，一只老鼠都没有。小和尚没有力气再走下山去了，便把嘀嘀咕咕的肚皮勒紧了，钻到香案底下睡了一夜。小和尚从香案下钻出来时，天刚刚开亮，真正是麦穗风里熟，梅竹雨中黄的日子。可是他怎么也闻不到一点食物的气味，只是清晨的夏天有点凉，这使得小和尚打了一个寒颤。这时候太阳出来了，小和尚感到了太阳的暖意，仰起头去望，竟然使他有些眩晕，赶忙垂下头来。他拂去了身上的尘埃，再也不愿意仰头去望，踉跄着向前奔去。跑了一阵子以后，他感到原来的寒意没了，浑身热气腾腾的。正好路边有条小溪，他走过去捧了一捧清泉，又喝了一阵，总算是来了许多精神，一挺腰又朝着前面的小镇子奔去了。这小和尚便是朱重八。3年前黄觉寺的主持看在汪氏老母情理的份上，应了他的请求，一回提刀把这个放牛娃变成了小和尚。只可惜呢，在那样的年月，寺庙的存粮是有限的，加入僧人行列的人又越来越多，而稀饭呢却越来越少。没多久黄觉寺便粮荒了。主持这个很有办法的老和尚稍加考虑，就有了高招。他将部分的和尚赶出门去化缘，这样既减少庙里的开销，又增加庙里的收入，因为这差事小区的人少。刚去一个月的朱重八就摊上了，这时候他还没学会念经，只是一个行童，还算不上和尚，只是为了活下去在庙里滥竽充数。摊上化缘的差事以后，朱重八身穿着一领破烂的僧衫，脚上穿着草鞋，手里拖着个化缘用的钵子，人说哪里好乞讨他就往哪里去。他一个人就这么孤苦伶仃地四处流浪，而今已经有3年了。昨天是刚从亳州往南来到安徽北面的。朱重八跑了一阵儿，也没能看到炊烟，只是因为饥饿难耐，只好踉跄地狂奔了。直到走进小镇时，他才放慢了脚步。